是你在我身边。 真不在乎再要多少时间，心若倒悬仍敢写定我最美的发现。

在乎我。是到底好男人是女人都期盼，一心一意念念从来永不减，给予快乐晨曦到夜晚，能依靠的一生别乱。我也算好男人，但你看不上眼，风动优秀怎么不够我铺盼，从演动爱片段谁都会习惯，无非想找一个人来盛赞，只配做你好朋友，躲不开诅咒。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

身边。 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